让好多人咧都嗰个工作模式改变咗，即系其中咧，大家都知道好多工作变咗可以喺网上，即系做嘅吓，唔单止系一啲办公室嘅工作啦，即系连一啲学校啊、教学嘅工作，其实都可以转移喺网上嘅。即系虽然个效果可能 咁，系咪会轻松啲咧？照计其实 唔系、啊，因为譬如你即系大家都留意到啦，前嗰排就有几个台风啦，系嘛，即系接踵而嚟啦，咁我就好即系好出奇地啦，就听到我有啲即系身边嘅人讲啦，同埋有啲病人嘅或者有啲病人屋企人讲，佢哋话啊，其实八号风球咧，佢哋都要翻工嘅。 嗯， 咁点解要翻工咧？因为原来佢哋喺屋企工作，即系喺屋企工作呢样嘢已经好似成为咗一个习惯，一个常态。咁无论即系天气，无论点样都好，即系无论出面系黑雨啊，或者系暴风球啊，其实原来佢哋都可以运作得到嘅。 系 咁变咗咧，以前我哋就即系有时即系有啲人做得好辛苦嘅时候，都啊，即系有一日台风假咁，觉得大家都觉得可以唞下啦。咁但系原来唔系嘅，原来而家原来打风啊、落雨啊，一啲好大嘅天气嘅问题啊，原来都系要继续翻工嘅。咁所以我哋就谂下，原来即系呢个 Covid 为我哋带嚟咧，唔单止系即系大家要戴口罩或者系个生活模式改变，原来可能翻工或者系工时呢样嘢咧，都会因此而有改变咯。就系、是、无论点都要翻工，同埋可能要翻得好长时间添。 但我以为咧，调翻转头咧，系啲人因为咁样咧，就公司就会重新再考虑啦。既然你哋可以网上做嘢嘅话，我点解需要你翻嚟咧？ 系啦，系啦。 你整下整下执下执下咧，即系我更加担心嘅系连份工都冇埋。 哦，系啊，即系其实当然有啲工作咧系始终系有分别嘅，即系譬如我哋要见病人啦，咁我哋可以网上嘅，即系其实都沟通得到嘅。但系网上始终都系有啲问题，就系、是、你即使同佢网上做完个会面啦，咁佢都要即系有啲人可能都要嚟攞药噶嘛，即系佢都要嚟你嗰度去攞药或者系攞翻张病假纸咁样噶嘛，咁呢啲好难系即系隔空可以做得到。咁同埋即系始终你话对人嘅即系工作，譬如系老师啊或者系医生一啲医护行业啊，甚至乎一啲譬如你话物理治疗师咁，佢都要真系见到你先做到， 唔会做唔到嘅，一定要 唔可以喺网上系啊。咁所以其实都系有个限制嘅，即系即使教学咁样，都系嗰个效果亦真系冇面对面咁好咯。咁不过咧，我见到真系有啲行业咧可以咁样即系转做喺网上可以做得到。咁个问题就系、是，咁佢哋似乎就即系嗰个工作同埋嗰个休息个或者喺屋企个分界线咧唔系好明显啊。咁有啲可能就习惯咗，就即系平时五点钟放工，但系原来即系喺网上工作，其实工作时间可能更加长咯， 隨時长过五点啦吓，即系冇得放工嘛，因为。 系啊，咁我自己就长时间都系工作时间好长噶嘛，咁即系啲嘢一路都好似做极都做唔完，咁有段时间系即系凌晨咁样去收工嘅， 系， 咁所以咧就即系、就是、我突然间谂起burnout 呢个字，系啊 ，burnout 即系过劳啦咁样， 系， 咁我又突然间谂起好多年前咧就有即系有一个杂志咧，其实就访问过我啦，就问我关于问我有冇听过一个名称叫过劳死啊，咁就系讲其实一个名称系源自日本嘅。系啦，咁就 是、日本系好厉害嘅呢方面，系佢听讲佢哋真系做到死嘅， 系啊，好勤力啊嘛。咁我而家即系我自己个私人诊所隔篱咧，其实就系一间日本嘅公司嚟嘅。咁佢哋即系里边好多日本嘅员工啦。咁我有时我好夜收工嘅时候咧，我都见到佢哋仲喺度嘅。同埋有時我即係以往啦，即係而家我盡量都要改變啦。咁以往我放假嘅時候咧，我都見到佢哋。都系翻嚟做嘢嘅，咁、我就谂下啊，其实系咪即系日本人系咁即系咁勤力咧吓、啊？即系好似我好似冇乜放工时间，但系佢哋都系冇乜放工时间即系我哋好似突然间好夹啊，系喺隔篱做邻居，咁原来大家好似都冇， 我都未放工啊。 系，原来大家好似都好似系冇放工时间，系啊， 辛苦啊，我。 唔係，我都曾經即係我成日用一個 term 咧，其實反而咧就係呢個唔係職業過勞，係金屬疲勞。 嗯、 即係作為自己，即係我作為一人啦，人但係都係一個金屬咁啦。即係做到咁上下，即係疲勞，即係你唔能夠再諗嘢，唔能夠再做嘢。 嗯， 嚇、啊，即係好似尤其即係好似我我就係創意工業嘅工作啦。咁創意工業工作咧，佢照計嚟講咧，其實相對冇其他工作咁辛苦嘅。 嗯， 喺某個程度上邊，咁、但係你唔係，即係我自己去到一個階段，即係之前啦，已經唔係話淨係坐喺度 design 嘅嘛。但 design 你都有時盡，有時你會停落嚟。但我都 so far 我都未冇乜點樣試過話係即係我真係諗唔到嘢。其實我轉個彎又諗到嘢嘅 ，OK 嘅我係。咁、但係咧我工作 involve 我飛得好緊要。我飛得好緊要，同埋有好多即係額外嘅嘢咧，即係對好多人嚟講，工作咧就翻工，放咗工就係放咗工啦，即係冇再牽掛嘅。咁我係時時刻刻都係做緊嘢嘅感覺上面，因為我時時都諗緊嘢啦。咁亦都除咗工作嘅本身之外咧，咁我又要做好多 media 嘅嘢，即係我唔係我做 media 工作，即係我要面對 media。即係當我係做緊即係 design 做到最 heyday 嘅時候咧。即係好多時間咧，你要周旋係同 media 周旋啦。咁你亦都要有啲好多突發嘅，有啲突發嘅嘢嘅，突然之間佢哋會問你啊。即係佢 so often 咧，即係你係即係 you are the one， 即係你係就係嗰個佢想，即係佢哋求證嘅人就係揾你啦。咁咧，咁你時時刻咧都會突然有個電話嚟啦。咁你又唔好意思 turn down 佢哋嘅，咁即係會即係回答啊。找資料回答啊，咁咯，係不斷。咁有時咧，甚至根本都唔喺香港。其實喺外面飛緊嘅時候，都幫佢哋做一件咁嘅事啊，咁。但喺某個程度上面，呢個係關係。係呢個係關係嚟嘅，即係你某啲行業咧，有啲行業你真係好安靜咁做完，即係你做完幾十年做你收工係冇人知嘅，如果冇人知景嘅，其實做完之後，但有啲行業唔係，有啲行業係即係要即係個聲勢要做出個聲勢嘅要，咁你就要有個同 media 之間有個橋梁，係令到你本身個工作咧，除咗做好工作本身嘅內容之外咧，你仲要做額外嘅好多其他嘢咧，係能夠即係令到呢個行業咧，即係你個工作咧係增加嘅光環。咁呢个时候系攰嘅，令到你嘅辛苦吓。 不过你头先讲起你去到外地啦，即系我都知你以往就都会周围飞，咁你都会一路要面对住，譬如啲传媒啊，或者好多嘅工作啦。咁我都同你有少少相似嘅，因为即系譬如我放假嘅时候啦，以前喺公立医院做嘅时候咧，放假咧就真系放低晒啲嘢嘅。系啦，即系乜都放低噶啦。总之咧，就连个部 call 机都放低埋，会熄咗佢嘅。咁有咩事就唔关自己事嘅。咁因为医院有其他同事帮手啊嘛。咁但系到自己有自己嘅即系私人嘅一个病人嘅时候咧，咁就好唔同啦。即系譬如我而家，譬如以往啦，即系去放假或者去海外嘅时候咧，其实咧。我條線都係同我一齊嘅，即係條電話線。係，咁電話線就係、是、即係啲病人有啲咩事咧，其實佢哋都可以打到俾我。咁變咗咧，就好似即係成日都會有嘢做。 你無時無刻， 無時無刻 嘅。你根本就冇時差，因為你要按照住香港做嘢工作嘅時間。 係啊，係啦、啊， 你根本你唔可以有即係去適應另外一個地方嘅時差，根本就唔可以。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有啲可能有比較大啲時差嘅地方，咁變咗就譬如夜晚瞓覺啊，可能都會有啲病人打電話嚟，咁我都會盡量聽嘅，即係因為即係你即係都會擔心啦啊，如果譬如病人有咩事啊，咁即係都。希望能夠俾到個意見佢，咁其實就係要好上心咯，先做到呢件事。咁但係呢樣嘢咧，就會令到即係個人好 burn out， 即係好疲勞。咁其實點解我今日會講呢個題目呢？因為前一排咧，十月五號嘅時候咧，咁我睇到個新聞啦，咁係一個研究嘅報導嚟嘅，就係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一個調查嚟嘅。咁佢呢個調查喺2019年上半年嗰時做，咁就訪問咗514位醫生啦，咁平均年齡係 33.7 歲，咁見到咧年輕嘅係啦，咁見到咧就喺呢啲調查嘅醫生裏面咧。 有七成的年轻的医生呢是感到是过度疲劳。咁而有两成嘅医生咧系出现一啲抑郁嘅症状，咁而佢哋嘅即系个问题嗰个原因咧就系都系同佢哋嘅工作临床工作嘅压力系有关。咁我突然间就谂起一个片段，就系即系我好多好多年前我第一年出嚟做实习嘅时候。当年咧，其实嗰啲工时啊，即系嗰啲规则咧，唔系话讲得好，即系非常之比较有，即系比较好，系啦，即系唔系好清楚嗰阵时。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就喺个病房嗰度咧，其实我就唔单止系即系当咗一晚嘢。咁当完一晚嘢之后咧，就唔知个同事有啲咩事。咁咧，我咧就即系自告奋勇啦，就希望帮个同事咧就当多一晚嘢咁样。咁即系话，其实我由第一日嘅朝头早九点，系啦，到第二日即系冇瞓过啦，夜晚，因为做实习医生瞓冇得瞓觉。咁然后咧，第二日嘅五点钟之后咧，原来我要继续翻工，咁继续。咁就即系唔止系一晚咯，即系好似即系当年行毅行者咁样，即系两晚都冇得瞓。咁跟住我记得有一个片段咧，就系我系因为一路要做嘢啊，唔系就咁坐喺度啊嘛。咁就系自己系最后系晕低咗咯，喺个病房。系啊， 唔系我完全明白嘅，但系我认为即系我一路都以为咧，作为一个医生咧，其实你哋个 training 系好辛苦嘅。第一读书已经系好即系辛苦，好多书要读啦。咁第二你實習嘅時候咧，即係我都聽過咧，係根本就係叫試練你，即係你個能耐有幾強，即係你面對咁嘅壓力嘅時候咧，即係你係會直落可能48小時啊咁咧，你能唔能夠有即係有冇能力去面對？即係呢個係我過去對醫生即係個 training 嗰個睇法嚟嘅，係。 嗯，其實係好辛苦嘅，即係其他學系嘅同學仔有得放暑假，咁我哋又冇得放暑假啦。 直落咁幾年都冇暑假。 頭一我當時讀書就頭一兩年都有暑假嘅，係第三年就冇暑假。咁跟住咧就我哋去到臨床嘅時間啦。咁其實嗰陣時已經係住喺即係瑪麗醫院，即係我喺香港大學讀書啦，喺對面嘅宿舍啦咁樣。咁因為點解要住喺對面宿舍咧？就因為隨時隨地咧就要上去病房嗰度睇，即係睇啲病人啊。 有時即刻接發， 其實 on call 嚟嘅，係啦。不過就唔係做嘢，係學習咯。 嗯。 即系夜晚都会去学习嘅，即系夜晚三半夜啊。 有啲特别嘅 case 出现啦，即系有嘢俾你上堂啦。 系啦，医生又会 call 我哋咁样。 系 咁上堂有时即系上啲老师嘅堂，有时都系夜晚嘅时段啊咁样咯。咁所以咧，好似咧就冇一个好明显嘅，即系好明确嘅休息嘅时间咯。咁其实嗰阵时都会觉得系辛苦，但系做学生嘅时候仍然。即係好細個啦，仍然就有好多活力嘅，即係好似幾辛苦都唔緊要，因為 你個目標就係呢個係你個專業，你想即係要 achieve 嘅專業咧，幾辛苦你覺得都能夠捱落去。 係啊，同埋即係有時見到一啲奇難雜症咧，自己都會即係好想去見啊， 即刻有曬趣味。 係啦，即刻有曬趣味啊，即係好特別啊。咁但係咧當呢樣嘢唔係即係一兩年嘅事情，係長時間嘅事情嘅時候咧，咁就 你讀書就嗰五七年間啦，但係之後咧，你仲要繼續一路做落去，都係咁樣做，其實都係。 系啊，即系譬如我哋以前系做实习嘅时候啦，咁就我好记得，即系最密就系差唔多三日一 call 啊，即系三日一 call 就系每三日就要看一个嘢咁样，咁变咗咧，其实嗰个时间好密啊，即系一个月30日就三日一 call 就十个 call 咁样啦， 十个夜晚， 十个夜晚啦，咁但系十个夜晚就日头都要翻工嘅，即系唔系日头放假， 可以放瞓觉唔系？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嗰个时间咧系即系嗰个频密度咧。好长，即系好多啦。咁同埋就你好似一晚翻完工，第二晚都未休息好，咁跟住好快又要去第二晚啦，咁样又要再翻工，咁变咗其实即系当年冇 burn out 都算系咁噶啦，系。 好嗱，你冇 burn out， 所以继续可以同我一齐喺度倾，同埋分享呢个职业过劳。即系我以前咧就话，即系我已经去到做到金属疲劳啦。好，嚟只歌先。都好悲凉嘅一只歌嚟嘅，歌系周全红嘅《黄昏》。

民众上街抗议引发骚动，继而质疑总统的合法性，莫伊兹就修改宪法，令国家进一步陷入危机。G9 乘势而起，表示要来一场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并且肆无忌惮地执行自己眼中的法律，说这个是替天行道。海地人对这个 G9 反应两极，有人对他们抱有同情态度，视他们是罗宾汉，但都有人说 G9 是不折不扣的流民组织，多次在不同政见的社区搞事，还大开杀戒，目的就是要清除异己，革命只是他们的遮丑布。无论如何， G9 借今次暗杀事件再度上街，指控警方和反对派政客加上可恶的资产阶级合谋夺权，他们呼吁将国家还给真正的海地人民，即是三夫式卷发的劳苦大众，实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且准备接管海地的超级市场、银行以及其他的公共及民生设施，看来海地将会有一番龙争虎斗。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翻嚟咧，就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咁咧，继续咧，我哋同黄宗宪医生 William 咧一齐嚟讲讲职业过劳。你首先解释一下一个国际认可嘅职业过劳嘅解释。 哦，系啊。咁其实咧，即系大家都听过呢个过劳呢个名称啦。咁英文叫 burnout 系啦。咁有啲人咧就叫呢个叫 burnout syndrome， 一个即系过劳嘅症状咁样啦，系啦，咁有好多人咧以为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医学嘅病吓，以为系一个疾病嚟嘅，咁但系其实虽然呢个名称咧喺70年代开始有人提出嘅，咁但系咧一路以嚟咧就冇被视为，即系冇被一啲学者啊、一啲科学家视为一种即系医学上嘅疾病啊，亦都唔系一种精神嘅疾病。咁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咧，其实都对呢、一个即系叫过劳或者叫职业过劳呢样嘢咧，都有啲定义。其实咧，佢都有摆呢个叫过劳嘅，即系职业过劳吓 ，burnout 或者 occupational burnout 咧，摆喺佢我哋嘅一个疾病嘅分类手册。咁喺2021年或者以前咧，即系最近嘅时间咧，我哋就用紧一个即系国际嘅疾病诊断分类手册叫 ICD-10。系啦，咁喺2022年1月开始咧，我哋就会用一个新嘅版咧，一个 ICD-11。咁无论喺 ICD-10 或者 ICD-11 里边咧，其实都冇一个疾病叫做过劳症啊，或者职业过劳。但系咧，佢哋咧就即系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将呢样嘢就摆咗喺另一个组别里边，就系一个即系都叫值得关注嘅一个情况。咁呢个情况咧系会让我哋去即系去寻求一啲即系协助嘅，或者系一啲身体可能会导致一啲身体上嘅其他问题咁样。咁其实咧喺嗰个定义里边咧，佢有讲过三个要点嘅。咁第一个要点咧就系话，即系嗰个过劳嗰个人咧，佢系会觉得冇晒啲气力啊，觉得个人好即系非常之即系好虚脱啊，会好即系会好攰啊咁样。咁呢个系第一个即系重点啦。第二个重点咧就系当一个人做一份工嘅时候啦，咁佢会有好多一啲负面嘅情绪，咁甚至乎有时咧系觉得咧系自己同呢个工作咧好似喺个精神上有啲距离嘅啊。咁第三个重点咧就系喺嗰个 專業工作上嗰個效能咧係會下降嘅。咁我哋睇到其實世界衞生組織喺呢、這個過勞嚇 burnout 喺呢個定義上面咧，其實咧都將一樣嘢係指向係同職業有關嘅、嗯，即係一定係同工作有關， 一定工作有關， 係啦，即係唔會話係玩到過勞就唔會咁樣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 跑馬拉松 係啦，即係唔會係話唔係話跑馬拉松跑到好攰嗰啲咯，係啦。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咧，原來依一個情況咧，都係一定係一個工作嘅場合或者一個場景發生。如果係即係有頭先我講嗰幾樣嘢咧，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啊，會唔會其實都係有個即係職業過勞嘅情況咧？ 但除咗工作本身之外咧，有冇即係啲其實生活習慣上面？而都加重咗呢個病徵嘅咧，譬如食煙 ，heavy smoker， 即係一啲即係過即係食煙食得好厲害嘅人啊，或者即係飲酒亦都飲得好厲害啊，會即係相對嚟講都會對啲工作過勞嘅人咧係加重佢哋嘅病情 係。係啊，其實即係如果你話本身一個人嗰、那個。生活習慣本身已經唔係好健康嘅咧，咁如果再加埋依一啲即係依一啲咁嘅工作嘅過即係過多工作做啊，或者工時較長啊，咁其實係會令到即係有依個問題嘅機會咧，係會即係更加大，或者可能更加嚴重化嘅。即係例如啦，有一啲工作可能需要嗰啲員工咧成日去應酬啊，飲好多酒啊，或者有啲人可能做嘢做得好辛苦嘅時候，佢哋會走去食支煙。咁有時就唔經唔覺咧，就成日好辛苦嘅時候就去食煙，就越食就越多。甚至乎喺可能喺營養上咧，有啲人可能個壓力大啦。咁因為我記得以前喺醫院啦，都有一啲醫生嘅房裏邊啦，或者門診嗰度啦，都會有一啲即係零食嘅。 嗯。 会爆多零食嘅，咁啲零食咧就系、是、其实即系我哋叫做一个即系、就是、好似一个 food bank 咁样咧，一个食物银行或者系即系一个即系食嘢嘅地方啦。咁就系、是、其实个原意咧就系希望一啲做得好辛苦嘅同事咧可以去唞一唞，咁咧就去食下嗰啲零食。即系其实嗰啲零食都系啲薯片啊嗰啲咁嘅， 唔系有时佢啲淀粉质同埋甜嘅嘢咧都令人哋有即系、就是、有啲兴奋嘅。 系啊，咁 即系等你舒缓嘅， 冇错冇 错。 咁咧，我咧其实即系好之前咧，其实已经咧留意到，因为譬如我以前喺公立医院嘅门诊做嘢，咁即系我哋即系一个钟可以睇十几个病人噶嘛，睇精神科病人，咁好多好忙，咁连饮水或者去洗手间嘅时间都冇。咁我就喺度谂咧，哇！如果我饮水时间都冇，仲去食呢啲薯片虾条嘅时候咧？我就覺得好唔係幾好，係啦，係啊，所以咧，其實我即係有好多年咧，我都冇即係同嗰啲同事一齊去食呢啲零食嘅，因為我自己知道對嗰個身體唔好。咁但係換嚟咧，可能有啲同事咧就會覺得哇你又好似好唔合群啊！我哋一齐食薯片蝦條，你又唔嚟食，系咁啊！其实我就会关注健康嗰样嘢咯，系啊，因为我觉得哇，原来如果即系一有压力就去开包薯片去食嘅时候，咁其实对个身体都唔系咁好。 嗱，讲翻职业过劳啦，即系佢哋有冇即系啲即系症状嘅咧？即系佢哋即系嗱，即系我都听过，尤其喺日本咧，真系有人做到死噶嘛。但佢之前嘅症狀係會點？係咪心臟多數心臟開始有反應咧？係 嗱，其實咧，即係日本咧，佢哋有個名稱啦嚇，佢哋叫呢啲叫做過勞死啦嚇、即係佢哋即係見到有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咁佢哋個日文名叫 kaloshi 咁樣係，咁亦都佢哋亦都有個名稱叫做kalo 自殺子。即係過勞自殺係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即係佢長時間工作嘅時候啦，咁有啲個案就係話啊，佢哋即係個壓力會導致心臟病發啊，咁亦都有啲咧可能唔係身體上嘅壓力，可能係一個精神上壓力，有啲人咧就會即係太辛苦就會選擇自殺咁樣，係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情緒長期受困擾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我哋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都好擔憂嘅。即係我睇 睇過一個數字咧，咁就係、是、都係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嘅數字，就係、是、其實都幾年前嘅2016年。咁當時咧就話咧，其實全球啊，大概有74万多啲嘅人咧，佢哋嘅死亡咧都係同工時長有關嘅。 嗯。 咁都幾多喎，即係74万， 好犀利， 好多係啦。咁即係我哋可以諗到咧，其實依、個過勞死或者係過勞導致即係有 burnout 啊，或者對個情 緒 有困擾，原來都 係 唔係淨係日本啦、啊，即係原來全世界唔同嘅地方都有。 例如咧，嚟邊啲國家係高危嘅咧？ 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嘅，即係亞洲地方、啊， 香港算唔算？ 香港都即係我就係一個經歷者咯，自己係啊，即係我嗰陣時以為啊，即係醫院都已經咁辛苦啦，以為去私家執業就會好啲咁樣，點知唔係喎，原來私家執業嗰個時間 長、哦，肯定，我自己有眼睇啦， 係咪啊？ 即係你公即係公立醫院嘅時候，你起碼都。即系你系你系实习嘅时候唔同啦吓，到你出嚟做到咁上下咧，咁你起码都有个周末放下嘛，有假期噶嘛，加埋有啲超市啊，啲嘢过即系啲即系经常超市工作啦，闲闲地即系好多会有成30-40日嘅假期嘅一年， 系啊，好多假。 咁但系当你自己做私家嘅时候，基本上你系 冇假，亦都冇病假 放，根本系冇得放假，或者你唔敢放假。咁有好多嘢要做啊！咁尤其有啲外科醫生咁啦，即係佢哋喺疫情嘅時候咧，即係舊年咁咧，好多人唔敢去醫院噶嘛。即係醫院仍係一件你係你唔敢掂，亦都唔俾你掂嘅地方嚟嘅。即係有親人喺入邊好重病都你睇唔到啊！即係好慘嘅一件事。咁所以即係佢哋好多人唔敢，即係要做，即係除咗啲好危急嘅嘢啦，因為都免得過都唔好夠，即係都唔好去醫院做任何嘢啦。咁所以變咗今年咧，即係呢個時候咧，哇！嗰、那個即係反曬常咁咧，就完全湧曬醫院去做唔同嘅手術，所以真係唔夠嘅。所以佢亦都搞到啲醫生咧，都忙得好緊要，由朝做到晚係會。 不過你講翻即係公立醫院嘅情況咧，我就記得我第一份工。第一間工作嘅醫院咧，其中有一樣嘢令到我個印象都好深刻嘅，就係、是、有一年咧，突然間就話啊，有個員工嘅頒獎禮咁樣，咁即係員工頒獎禮就係去表揚一啲即係比較好勤力啊，或者好嘅員工啦咁樣。咁其中有一個獎項咧，我就覺得咧都幾特別嘅，即係嗰個獎項咧就係、是、即係自己部門搞嘅，我記得係。咁就係咧去表揚一啲過往一年裏面咧係冇請過病假嘅員工，係啦。咁咧佢哋就會有個獎。多唔多啊？ 冇請過病假嘅醫生都好多嘅，我覺得佢都即係免得嗰啲唔好病住先。 係啊，都有嘅，都有呢啲同事噶，係啊，即係如果呢個獎係喺私家，我諗我而家就已經攞咗啦呢個獎。咁但係即係當年咧，我記得咧，其實一年裏邊咧都會有啲時間會病咯。系啊，即系，但系病得嚟系咪会请病假另一样嘢？ 唔系，可能你自己医生咧就啊，批两粒药先，批完药先睇下点先算啦，咁样行埋去。 但我就觉得咧，如果即系有呢啲所谓嘅可能勤工奖啊，或者系一啲奖项系即系好似都有少少变相鼓励大家唔好请病假，唔好病系嘛？咁呢样嘢就有啲人都提过话啊，会唔会其实太多呢啲奖励一啲工时长、好勤力翻工嘅人，或者甚至乎系头先我讲嗰啲啦，系全年病嘅吓、啊，即系日日都好准时翻工嗰啲，会唔会呢样嘢又变相就好似鼓励咗呢啲？即系工作过长时，即系工时过长嘅情况咧，即系呢样嘢，大家都可以谂下咯。 系 啊，咁所以我就我记得当年我冇攞过呢奖，因为我都有请病假，我都有请病假嘅，即系我冇攞过啲系全年都冇放过病假嘅奖咯。 但亦都咧，其实咧，即系除咗话即系做得好辛苦啦，或者系过劳死啦。但多唔多人因为工作嘅压力咧，系会即系寻求药物咧，甚至即系啲即系唔合法嘅药物啊咁咧，都呢个情况都多嘅，照计其实 会啊，即系有啲可能太辛苦，佢会饮酒啦，系啦， 饮咗食烟系最普通啦，但当然系即系我讲紧系烟同埋酒以外嘅嘢，即系净系 即係唔合法嘅一啲藥物啊， 會啊，毒品咯， 去麻醉自己啊咁咯。 會噶，會噶，會噶。即係有啲人個工作太過大壓力咧，都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嘅。 嗯， 係啦。咁譬如有啲可能工作太大壓力，咁又即係有好多人覺得啊咁攰啦，都一定瞓到啦。咁但係唔係喎。 哦，越攰瞓唔到嘅，其實 有啲人咧係即係成日都諗住翻工，咁即係瞓覺之前都諗住嘅，令到佢哋有啲係好難入睡咯。 我做完廣東廣西翻去就比較困難， 係咩？ 即係我每次嗱，我平時都 OK 嘅，但我做完廣東廣西咧，我要即係拍多粒即係啲。唔係安眠藥嚇，即係 relax 我自己嘅一啲輔導輔助我 relax 自己神經嘅一啲藥物，都唔可以算藥物嘅，有啲唔係即係唔需要醫生寫字嘅，咁就喺藥房買啫，只係不過令到你 relax 嘅啫，咁就平時我都唔需要，但去到星期四晚我有需要， 因為你即係。太過投入啦，可能裏面啲內容一路 喺 腦 喺度 work 緊啊，個腦喺度，咁所以你啲咁停唔到落嚟啊，係啦。咁有時咧夜晚黑咧咁多希望，其實同頭先只歌黃昏一樣啦。如果我哋能夠有啲空閒嘅時間咧，去望下黃昏啊，望下城裏的月光嘅話咧，可能情緒會好啲，能夠瞓得好啲。好，許美靜嘅《城裏的月光》。 片段，城里的月光。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将由下星期二起恢复从澳门入境香港的回港二及来港二豁免检疫安排。政府表示，由于澳门疫情已趋平稳，下星期二起将恢复从澳门通过回港二及来港二计划入境香港人士的豁免检疫安排。两个计划的网上预约系统将会在下星期二零时开始恢复接受从澳门入境香港人士的预约。成功透过回港二及来港二计划入境香港的人士，抵港后仍然需要按计划要求接受多次强制核酸检测，并且在入境之后注意个人健康状况最少14日，以及遵从抵港人士健康检查记录表入面所提及的注意事项。医管局表示，下个月一号起，所有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场所二维码，才会获准进入医管局总部和公立医院行政大楼。新安排下，12岁以下和65岁或以上的人士，以及使用程式有困难的残疾人士，或者因应实际情况而获豁免使用程式的个别人士，可以填写表格登记。在运作可行和不影响医疗服务提供的实际情况下，到访公立医院其他范围以及医管局其他医疗设施的人士，亦需使用安心出行。监警会发表2020-2021年度工作报告，报告提及一宗获证明属实的投诉警察个案。警方拘捕一名涉嫌管有危险药物的男子之后，检走被捕男子身穿的长裤，向他提供一条短裤替换。被捕男子其后获法庭批准保释两日之后，因为肺炎离世。监警会认为有必要制定具体指引，说明检取被捕人士必要衣物后的跟进行动。监警会说，警方接纳监警会的建议，将检视现行指引和程序。据了解，警方今日搜查和民阵相关的四个地点，包括社民联和香港彩虹的办公室。警察公共关系科回复查询时表示，警方会按实际情况根据社团条例处理涉及社团的案件。社民联话，警方持法庭手令搜查他们的办公室大约一个钟头，表明是搜查有关民阵的文件，最后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主席陈宝莹形容做法荒谬，是对民间社会政治恐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69点，升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88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13.32，瑞士法郎0.913，加元1.235，人民币6.392，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02.34美元，卖出价1802.9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我哋不能用文字概括人生意义，但可以从你嘅选择呈现出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活出意义来》，作者维克多·弗兰克，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的星期四广东广西，继续跟黄宗宪医生讲我们的职业过劳。 大家好， 是好了，你来到最后这节呢，你想讲有关职业过劳的哪方面呢？ 我就觉得做这个节目都挺好，因为可以不用我職業過勞，可以早啲放工啊嘛， 因為你可以放工嚟過嚟， 可以早係啊，可以早啲放工過嚟。 仲喺醫務所， 如果唔係咧，就可能一路喺度做緊嘢嘅，係啊，係啊。咁啊，不過就即係有一樣，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有啲叫職業病啊，職業病。咁職業病咧，就其實有啲國家咧就會定咗某一啲病咧為一啲叫做 occupational disease 職業病。 咁我都有職業病嘅。我逢系我职业病咧，就即系其实就唔系话真系要食药嗰啲病，因为见到即系人哋着衫咧，即系我觉得个布料好特别，我未见过嘅话咧，咁我就会忍唔住我行埋就摸嘅，即系摸下个布料。其实唔系摸嘅，净系我系拎住一角咧，系即系另一手即系摸擦佢咧，去感觉佢系咩料，点样造成噶，定点啊会？ 嗯， 我经常都即系忍唔住嘅。忍唔住嘅，經常都會做呢啲咁 事。以我所知咧，其實即係職業病咧，就係、是、如果有啲人係證實咗有呢個問題，咁佢哋咧就可以去即係有關部門啦，去索償嘅。即係如果醫生評估咗你係有呢個職業病，咁你就可以去索償啦，咁有賠償嘅。 其實某啲工作咧都會即係呢個情況咧，譬如噪音好犀利嘅。但以前啲人係唔知噶嘛，以前好似啲沙廠去做嘢咧，跟住舊式啲沙廠嘅，舊式沙廠咧一路積嗰啲沙咧，其實啲機器好嘈嘅，好多女工係唔知嘅，但係去到咁上下咧，即係各即係女性咁去到三四十歲之後咧，就發現有耳鳴啊，或者係即係弱聽啊，咁都有呢個情況咯。但佢哋唔識得索償嘅，過去係唔知道知道自己嘅耳仔同即係同呢、這個同呢、這個呢、這個即係沙廠嘅噪音度影響嘅，知 道以我所知咧，其實即係如果講翻呢個過勞啦，依樣嘢啦，咁喺一啲歐洲嘅國家咧，其實都定咗咧，依樣嘢係一啲即係屬於啲職業病嚟嘅。系啦，咁但系当然喺香港啦，即系呢个都唔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人系好长时间工作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其实即系如果大家去留意呢个病咧，即系话不过都好难讲话病，因为而家都唔系一个病嚟。不过就嗱，你话会唔会同某啲病有啲关系咧？咁事实上以前咧。有一啲學者就話其實呢個 burnout 同埋呢啲過勞咧，就同以往嘅一啲診斷指引裏面一個叫做精神衰弱嚇係有關嘅嚇，又或者有啲人咧會即係將呢個過勞咧等同於或者係話係類近於以往我哋講緊一啲工作壓力引致到一啲情緒症狀，我哋叫嗰啲叫適應障礙症係有關，咁亦都。有一啲人咧就話其實burnout 如果好嚴重，出現好多一啲精神嘅症狀，咁呢個其實可能係同抑鬱症好似嘅咁樣。 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啲學者咧就去嘗試做啲實驗咧，就去睇下其實呢個過勞症啦，或者我哋叫職業過勞啦，同埋抑鬱症有啲咩分別先。咁啊發現咧，原來兩者咧都即係症狀上好似好相似，咁但係咧喺嗰個即係荷爾蒙或者係嗰個荷爾蒙系統上面咧，原來兩者咧都好似有啲分別嘅。咁所以咧，曾經有一啲學者咧都提出過咧，抑鬱症我哋可以考慮用一啲抗抑鬱藥去幫助或者去治療啦。咁但係一啲工作過勞啊，咁有啲學者就話啊，其實都唔建議用一啲抗抑鬱藥去幫佢哋咁樣。 做少啲嘢咯。 系啊，咁但系即系啦，所以但系其实都唔系太好清晰，究竟呢个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啦。 嗱，我调翻又想问一问你咧，因为我自细都听见呢个 term 好多嘅，精神衰弱其实系点样嘅情况嚟噶？ 嗱，其实咧，而家即系喺我哋日常嘅即系工作，精神科嘅工作里边咧，我哋都唔会有一个即系唔会去诊断一个人系有精神衰弱。即系虽然咧，呢个系一个以往旧式嘅一个诊断嚟嘅。即係講緊一個人，譬如個精神好緊張啊，好崩緊啊，有時可能又會有啲唔開心啊咁樣。咁以往其實都係會有一個咁嘅即係名稱嘅一個叫疾病名稱。咁但係今天咧，其實我哋都唔再用一個所謂嘅精神衰弱，因為覺得呢個名稱咧其實比較含糊啊，同埋嗰個界線咧嗰個定義咧其實都好含糊嘅，係啦。咁所以頭先我講話啊，有啲人就話呢個咁嘅過勞就好似係以前我哋講嘅精神衰弱，咁但實質上咧，其實你可以視為現在我哋係唔再去用呢個咁嘅精神衰弱嘅名稱去界定一個人個精神狀況係點樣，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你話即係過勞呢個情況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講法，但係我哋都要知道，即係如果當一個人真係長時間工作個狀態唔係太理想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佢其實會唔會已經出現咗一啲其他嘅精神嘅問題，譬如係會唔會其實佢啲症狀已經係符合一個抑鬱症嘅診斷咯。如果是一個抑鬱症，即係去到一個抑鬱症的時候，當然我哋是沿住嗰個方向去治療咯。 但係點去點樣評定佢抑鬱症咧？係。 咁抑鬱症本身咧就比較相對嚟講就比較直接啲嘅，因為即係喺診斷指引裏面有啲好明確嘅指示嘅，就係譬如有啲咩症狀啊，要符合到啊，時間嚇、啊、要即係幾耐啊，其實就比較清楚啲，即係都係跟翻一啲即係國際嘅分診斷同埋分類指引去做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就反而就唔係咁困難咯。如果你話去做一個咁嘅診斷。咁但係就即係我哋都要知道，目前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工作過勞都未係一個病咯。咁但係我哋都要留意一下佢哋其實會唔會背後係即係符合某一啲病嘅診斷標準呢。咁你話點樣處理呢？其實就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其實每一年呢都會有好多啲大公司啊、大企業啊，咁佢即係以往都係 揾 我，唔係揾我評估，而係佢哋呢揾我去講一啲講座或者做啲教育啊，就同一啲員工做教育㗎。就係講一啲即係例如如何去預防工作過勞啊，或者係佢哋最鍾意講嘅題目就係、是叫 work-life balance， 叫工作同埋生活嘅平衡咁樣。咁我就成日都同佢哋講笑啦，去到我就話其實即係我企喺度講我嘅故事出嚟咧，已經係一個反面嘅教材啦。因為我咧係即係好自己都未必做到依樣嘢，即係有時我嘅工作嘅模式咧，其實就係一個 work-life imbalance 嘅 model， 即係一個唔係一個 work-life balance 嘅 model。咁但係咧就即係我都會用自己嘅經驗啊，去同佢哋分享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好多大企業啊，或者係啲大公司、大銀行啊，佢哋都會好注重呢樣嘢嘅，所以先至揾一個精神科醫生去同佢哋做教育。有啲大公司就係做完一年再一年嘅，年年都做嘅。 唔係，我諗佢哋覺得咧，即係有時佢哋即係咁嘅公司，佢需要啲即係 capable 嘅員工咧，去喺呢個崗位上面工作啦。即係如果咧佢唔去留意佢呢啲，即係佢哋嘅精神嗰個平衡啊，各方面嘅話咧，即係佢會流失呢啲員工咧，就好可惜咯。會係 冇錯， 咁佢寧願咧，即係每年。 即係譬如請一個專家好似你咁啦，同佢哋分享，同佢哋講解咧，等佢哋 aware 呢樣嘢。即係如果你自覺感覺到自己有呢方面嗰、那個需要嘅話咧，即刻即係要尋求診治啊！ 冇錯冇錯， 即係你即係病向淺中醫啦，唔好等佢去到重到你唔能夠再支付冧咗啦，你先去醫係冇意思噶啦嗰陣時。 但嗱，我有一次咧，甚至乎咧，我記得我做完個講座咧，即係佢哋會，譬如嗰間公司啦，會安排一個瑜伽導師啦，去同全部嘅員工去做瑜伽，或者係玩一啲即係放鬆嘅，即係進行一啲放鬆練習啦。不過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我都成日都即係會有少批評嘅。咁亦都咧，我會喺嗰啲講座裏面，我會有啲説話咧，其實咧都唔係好啱佢哋公司聽嘅。咁嗰啲咩？嗰啲係咩？咩说话咧？就系、是、其实我觉得我去做呢啲咁嘅教育咧，系唔足够嘅，因为好多时公司嘅立场就系会觉得啊，即系揾个专家或者揾个精神科医生嚟到去讲呢样嘢，咁就可以俾佢哋多啲资讯啦，咁可以帮咗员工去教佢哋点放松，教佢点样处理压力，减少焦虑。但系咧，其实我永遠都會講到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呢樣嘢咧，依、這個所謂嘅 work-life balance 同埋依啲咁嘅預防過勞咧，就唔係淨係個員工要做嘅嘢，其實咧個僱主都係要做。其實個僱主係需要，或者係個公司嘅管理層咧，佢係需要即係去睇下究竟佢哋而家嘅部門有冇個咁嘅問題。咁亦都咧，其實佢哋需要喺可能喺佢哋嘅工作安排上啊，或者係成個即係嗰個公司嘅架構啊，各樣嘢咧，其實係需要。如果呢個係一個問題，其實佢哋係需要做一啲整理。而我哋做啲 workshop 咧，其實就達唔到呢個效果。 我想問一問你啦，啱啱你講到呢樣嘢咧，其實呢個職業過勞咧，或者即係即係。點樣頭先講？日本嗰個叫做係 Haloshi 係嘛？即係過勞死。 過勞死咧，係會男性多定女性多啲咧？ 又冇話特別咧，即係我冇睇過一啲特別嘅研究咧，話過究竟邊樣嘢 係邊個多？但我成日有個感覺咧，可能係男性係會嚴重啲嘅添。 嗯， 因為男性嘅某個程度上面咧，即係佢哋冇得舒緩嘅，因為佢哋孭起個壓力咧，孭起個責任嘅時候咧。他哋係即係男人啊嘛，我梗係做得即係辛苦啲，要孭落去啊！即係佢哋唔識得喺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係去將呢啲即係過勞咧去舒緩佢。女性咧反而咧，當然女性咧今時今日都好辛苦啦做嘢，但女性好多時翻屋企咧，佢哋有可能係得到即係譬如丈夫啊，或者係即係兒女嗰方面咧，就算。好啊！個雖然我放咗工之後翻屋企，我都照顧兒女，照顧丈夫，但係喺佢見到兒女嘅時間咧，可能佢亦都得到舒緩嘅。但係咧，我覺得男性調翻轉頭咧，即係佢哋即係平時即係尤其日本呢啲咁嘅國家啦，即係家務唔會男人做噶嘛。 係 啊，即係佢就全心，佢就將所有嘅精神啊，所有啲嘢就放在工作度，而喺工作入邊嘅壓力咧，佢就完全係即係照單全收嘅，亦都係會。 係 冇一個渠道去舒緩出嚟 嗯，咁都系嘅，其实即系我谂男性嘅即系工作嗰个比率咧，都相信都系比较高啲嘅，即系佢哋或者工时啦，我相信啦，即系都系相对，我相信相对女性咧，应该都系会长啲嘅。即一般嚟講係啊，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講起呢個公事咧，其實咧我最近咧我就即係有一位嘅病人咧，咁佢同我講，因為佢公司咧都幾得意嘅，即係公司咧其實咧就係真係即係所謂彈性上班時間，咁所謂彈性咧就真係冇規定佢哋幾點翻工，亦都冇規定佢哋幾點放工，咁亦都咧係佢係冇一個規定嘅假期嘅。即系自己嘅假或者 即系冇假期 病假，其实系啊，咁亦都可以咁样讲啦，系啊，即系佢哋可以随时咧可以请假啦，随时咧亦都可以即系放病假等等啦，咁亦都系即系好似系好自由嘅，咁但系即系喺一个咁自由嘅制度下面咧，咁。我聽佢講又冇乜人濫用呢個制度喎，即係佢哋都係會照樣即係好勤力咁樣翻工咁樣。咁因為個公司個僱主好信佢哋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又見到一個情況咧，就係其實佢哋個工作時間都唔短咯。 系啦，即系虽然佢咁多自由，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想讲咧，就系有时咧，可能即系系需要有啲规则啊，即系嗰个要限制嗰个工作嗰个时间唔好咁长，即系有时咧你俾得太多自由啲员工。啲員工未必識得放工，即係佢哋可能咧，佢哋都會 未必識得享用嗰個自由。 係啊，係啊，係啊。 既然係咁，即係佢哋就即係你冇個 limit 俾佢嘅話咧，反而佢哋係唔識得停止。 係、啊，所以有時咧，可能咧，為咗保障佢哋，可能都要有少少 limit。係 係、啊。日後其實呢件呢、這個呢、這個職業過勞呢樣嘢咧，其實香港政府或者係。劳工部门啊，或者系医疗机构咧，有冇留意到咧？其实 我谂冇乜人讲，我唔听见有人即系特别讲啦。咁系即系最近我见到一个即系讲紧年青医生有七成都系过劳，有两成系有抑郁嘅症状。咁我觉得都系好 即 系 正常嘅，得翻10% 嘅啫，系。 系啊，咁特别即系啲 helping professionals 咧，即系个责任大啊嘛，即系去医生啊，我都见过有好多研究又讲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啊，咁护士啊，咁其实即系都系，同埋好多其他职业都有一啲研究做过，佢哋都系有机会过劳，譬如啲大学教师啊、中学教师啊咁样。咁、其实我就唔 系 好听见呢个社会特别去讲，咁、 啊、 但系我相信呢个系即系值得即系大家喺唔同嘅层面去探讨。 系。好，今晚咧，我哋多谢阿黄宗宪医生咧，同我哋一齐分享职业过劳啊。咁咧就差唔多时间啦，仲有五分钟咧就12点。咁啊，12点新闻报道之后咧，就有基哥，有基哥咧就有好歌，而我哋呢只好歌都系好好嘅，张惠妹嘅《听海》。下个星期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